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，全国职业同盟干部和职盟员独唱独奏大赛入选者23号在平壤金正书缫丝厂举行了综合演出《新军节永放光辉》。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、职业同盟干部和职业同盟员观看了演出，演出以合唱《革命颂歌》《金正恩将军赞歌》开始，推出了女生独唱不朽的经典名作《怀念的将军您在什么地方》，男生独唱《红色铁岭》和混声二重唱《仙君你哩哩》等各种节目。